是人。 再请听李长春演唱的《将相和》。 相如，相爱如此，有什么才干？你打的剑封上我相为呀，朝番。 赵氏孤儿。 情深似真阳，那一个人你当尊敬，安落的金国上下流却有一边靠大世事的老迈昏庸，我知真心哪、 最后，请听李长春演唱的《断蜜饯》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李长春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霄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Thank you.